域。巴黎奥组委公布，仪式将会在长达六公里的塞纳河河道和沿河举行。奥委会说，超过一万名运动员将会乘坐160多艘的船只，沿着塞纳河由东向西入场，途经过巴黎城区最核心的区域，包括巴黎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例如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大皇宫以及艾菲尔铁塔等。组委会预计将会至少有600万人能够在现场观看。按照计划，靠近河边最近的区域将会划为售票区，外围区域将会免费向观众开放。沿河两岸还将会竖立超过80块巨型屏幕，给现场观众实时欣赏。天气方面，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35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11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1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6.8，阿里巴巴118.7跌2.4，美团246.2跌1.8，小米集团18.44跌8毫，盈富基金23.76跌3.8，比亚迪股份277.4跌10.8，融创中国12.36跌1.82，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1.66，碧桂园服务47.25跌5.35，京东集团304.4跌6.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3，英镑10.309，瑞士法郎8.466，澳元5.561，加元6.091，新西兰元5.273，欧元8.803。每百日元对港元6.8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5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2点，跌207点。港金报166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1美元，卖出17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九龙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培正道之前咧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啦，车龙仲有少少噶，咁啊排到近亚街老街嘅桥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隧道方面咧，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慢车，龙尾喺深水湾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多车，龙尾果栏。 提一提大家啦，旺角道有渠务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隔一带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世界是无常的，即使讲起景色，亦都会随住时间而会改变。 一分钟阅读，岑日飞。 但是有些景色，即使改变了，仍然是值得我们好欣赏的。例如香港的狮子山，因为有了狮子山，就令我希望香港永远保持狮子山下的精神。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们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很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戴希立为大家主持。戴希立你好， 你好。 戴希立啊，咁啊数下咧，其实呢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出现到而家咧，都差唔多2年嘅时间啦吓。咁可以话咧，都对于我哋嘅生活啦、全球社会啦、吓国际社会都带嚟即系翻天覆地嘅影响啊！戴希立系咪啊？ 依家嗰个变化我哋仲好难掌握，即系咁样会有。再有新的一波，同埋佢變種究竟對我哋有咩影響呢？我相信依家都好難預測依家。 係啊，因為咧又出現咗一啲嘅新嘅病毒株啦嚇，咁都擔心會唔會係嗰個傳染力係更加大咧嚇？咁啊會唔會或者令到啲疫苗嗰個效用可能會降低咧？大家仲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進展咧係發生緊。 使唔使打第三針、第四針咧？咁依家啲人都同埋係嚇嚇。 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相信咧大家喺疫情底下咧係擔心咧，真係在所難免嘅嚇。咁啊擔心可能係出街啊嚇，有啲社交活動啊。甚至去到一些医疗设施，去医院去看医生，怕不怕可能会受到感染呢？相信都是这2年的疫情底下，大家经常譬如说 有需要去求医的时候，都会想一想的一个问题来的。 出街就好像不是很怕，我见街就很多人，不过去医院就少了。 因为今年的疫情是香港是放缓了的，即有赖我们的外防输入都做得比较好，所以都是今年是放缓了的。但大家回想回去年，譬如是疫症比较严峻一点的情况底下，大家真的有听过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说啊，都不是太敢去医院诊所那里求医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巧合就是过去这2天呢，都有不同的机构呢就做了一些调查，正正就是讲的就是疫情之下呢，就是大家去求医或者是去一些找医生咨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其中呢就包括是港大医学院啦，那么就去统计大家呢在疫情之下 去急症室就诊的数字，咁啊发觉是下跌了嘅。咁啊，2020年嗰个嘅急症室的就诊数字是比2019年同期咧系下跌了27%噶。咁而死亡率咧亦都系升了啦吓，从2019年的2%升到咧就系2020年的2.9%。另一個嘅機構咧，就係香港防癌會啊，亦都講到咧喺疫情底下咧，大家仲有冇去呢個嘅做一啲嘅癌症篩查咧？咁啊，防癌會嘅調查就發現咧，2020年啊，香港人咧接受癌症篩查率就下跌咗3%-70%。雖然咧就係今年個疫情係叫做放緩咗好多啦，咁但係嗰個癌症嘅篩查率都仍然係未見顯著回升，個跌幅咧仍然係達到26%-44%，個情況咧係令人憂慮嘅喎，戴希南。 我都有一啲醫生嘅朋友咧，我都問下佢咧，就究竟疫情最嚴重到緩和到依家，即係佢哋嗰個即係求診嘅情況 係 咁啊，即係。當然唔係未必好全面啦，咁但係佢哋都講咧，就嚟睇病嘅病人咧，就最近咧就多翻過疫情最嚴重嗰段時間，但係咧就都回復唔到最正常嘅水平。咁佢哋估計咧就都係有啲人可能免得過都唔去醫務所或者去醫院。 嗯， 咁呢個可能原因之一。當然佢哋都估計可唔可能有另一個原因咧，就因為經濟情況差了，有些人免得過就不去看醫生，這個呢就都不知道哪個因素是佔主要， 可能有些病人的經濟狀況都是比以往差了，會不會因此而未必有能力去到求醫，或者在求醫的時候都考慮多一重呢？這個都有可能。咁睇翻咧，其實而家咧喺公立醫院啦，咁其實已經有做咗唔少嘅一啲措施去到防疫噶啦。咁包括大家嚟到醫院嘅時候，都必須要係有戴口罩啦、清潔雙手啦、量度體温啦等等啦。咁如果譬如話去到急症室咁，亦都有一啲嘅初步嘅分流啊嚇，咁去做嘅。咁而即係當然啦，有啲人就會擔心啊，如果真係要住院嘅話，咁可能有啲麻煩啦，因為咧喺醫院嘅一啲疫情底下咧，醫院個探訪安排咧就冇以前係咁密啦。咁有啲人擔心啊，我住咗醫院啊，會唔會咧都可能係冇乜家屬可以嚟探我咧？咁可能有啲人有啲咁樣嘅擔憂嘅。咁但係即係擔心疫情還擔心疫情。如果你真係有一啲嘅身體上面嚇健康上面嘅毛病係需要求醫嘅，咁其實是如果你不去看急症，又或者是不去做一些癌症篩查，可能呢你的健康的風險呢是更加大，你發現不到一些呢就可能出現的一些健康毛病，戴希南。 是啊，另外呢就急症室剛才說使用會低了，這個我都有少少意外，因為香港一向就有一個急症室被濫用的情況，咁依家翻嚟咧就跌咗咧，可能啲人真係有啲心理障礙喺呢方面嚇。 係，不如都問一問聽眾啦，咁啊各位啊，咁喺疫情底下有冇話去少咗醫院咧？即係一啲都以前都可能好需要去到睇醫生嘅情況。大家譬如在疫情之下仲會不會如常咁樣走去醫院度求醫呢？咁另外就剛才講到話一啲嘅癌症篩查啦，咁尤其是呢即係香港嚟講啦，譬如肺癌啊、大腸癌啊、肝癌呢啲都係咧，即係頭三號嘅癌症殺手嚟噶。咁如果咧就係唔做一啲嘅，譬如大腸嘅篩查等等咧，可能咧就未能夠及時發現呢啲嘅癌症。咁大家會唔會話因為疫情底下啊，可能驚咗嚇，少咗去做呢啲咁樣嘅檢查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我们讲大家的 star sign or zodiac sign 十二星座。我们上次讲了白羊座、金牛座和双子座，分别是 Aries, Taurus and Gemini。 跟着今天我们讲巨蟹座是Cancer, C-A-N-C-E-R, 亦都系同我哋癌症嘅同一个字 ，Cancer, C-A-N-C-E-R, 巨蟹座。 狮子座呢，我哋好简单系 Leo，L-E-O，Leo，Leo。处女座呢，我哋叫做 Virgo，Virgo，V-I-R-G-O。好啦，重新温习一次，白羊座 Aries， 金牛座 Taurus， 双子座系 Gemini，and then 巨蟹座系 Cancer， 狮子座系 Leo，and 处女座系 Virgo。好，明天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同学们一起找那个叫踩人的记者，看住柳眉的指引，郭心刚才发现原来这个记者就是张峰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疫情底下咧，咁啊見到有啲調查指出咧，市民係少咗去到求醫啊，咁啊大家點睇咧？有冇啲咁嘅情況？係咪你嘅親身經歷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啊，打起立啊！呢個時候我哋就請嚟咧就係做調查嘅港大醫學院咧，同我哋傾下關於急症室嘅就診人數啦。咁啊，電話旁邊有港大醫學院急症醫學部臨床助理教授韋家聰醫生啊，韋醫生你好， 係 ，hello。 韦医生， 大家系，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个调查咧，发现咗啲乜嘢 啊？其实咧，我哋港大医学院咧就对香港全港嘅急症求诊嘅统计数字，喺2019年同2020年嘅1月份到8月份做咗一个比对。咁我哋想睇一睇呢一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咧，对于急症服务嘅影响，同埋急症病人嘅一啲后果，佢哋嘅治疗有冇受到影响嘅？咁我哋咧就发现到啦，其实喺嗰8个月里面咧，嗰、那个嘅求诊人士嘅总数咧少咗超过1/4。咁少咗嘅人里面啊，会唔会我哋谂啊？其实会唔会系纯粹系一啲比较简单嘅病人咧？其实重症嘅病人都差唔多啫。咁样谂住啊，心脏病、中风会唔会其实都唔系好关事咧？咁结果发现咧，其实嗰个喺急症室里面宣布死亡嘅数字咧，其实系多咗嘅。所以咧，個影響到整體嘅數字咧，係都多咗人喺疫情嘅頭8个月咧係逝世。咁我哋咧都亦都即係睇埋啊，會唔會上咗病房嗰啲人都差啲咧？咁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喺佢哋入咗院之後咧，28日嘅死亡率咧都高咗。換言之咧，好有機會其實入院嘅病人咧都會比同時期2019年嗰陣咧係病啲嘅，嚴重啲嘅。 能唔能夠得出任何結論咧？係咪即係話可能係嗰啲病人嚟到急症室求醫嘅時候，可能佢嘅病情已經係咧比較即係嚴重啲嘅情況，可唔可以咁講咧？ 我哋咧其實如果要達到呢一個嘅結論咧，我哋需要針對每一個個案咧去做一個仔細的個案分析。咁我哋今次咧就總共睇咗差唔多2019同2020年啦，總共夾埋差唔多500萬個求診嘅記錄。咁所以咧，我哋喺今次咧就未去睇到每一個個案個人層面嘅數據。咁呢一個咧都係我哋而家即係下一步研究想去睇嘅東西。我哋即係見到即係喺疫情，我哋1月到8月啦，其實都經歷過三波。咁喺佢嗰個每一個波嘅波段咧，其實嗰個影響咧都唔一樣。喺疫情嘅初期，可能講緊係頭幾個個案，或者去到3月度嗰陣時回流學生嗰段時期嘅第二波。到7月份、8月份有第三波，嗰、那個跌幅又唔一樣。喺唔同嘅疾病，無論係我哋成日講緊急症嘅心臟病、中風、細菌入血，或者係講緊一 一啲長期病患佢哋嘅求診數目同埋相關引致嘅死亡嘅表現咧，都有唔一樣。咁呢一個咧，都喺我哋意料之外嘅。咁我哋都要睇翻啊，其實點解會導致咁咧？我哋對比外國個情況又點咧？我哋比較香港嘅數字同美國啦，當時疫情中央嘅意大利啦，或者是英國啦，佢比較，大家都有相近似嘅表現。香港雖然個疫情冇當嗰啲中心咁厲害，但係我哋跌嘅幅度一啲都唔少。外國可能跌四成，我哋都跌咗四分一有多。而死亡率當然我哋冇去到外國咁誇張，但係實際上都真係多咗病人而逝世，病情亦都係嚴重咗。咁所以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其實病人咧係因為延遲咗去睇醫生所導致有咁樣嘅情況。咁、我哋於是就作出咗個呼籲嘅。 阿魏生人啊，我有個請教咧，就係即係你哋依家從個現象上睇到咧，就你睇病嘅人咧就少咗啦，亦都推測佢哋嚴重咗嘅原因就係因為延誤咗啦，因為佢可能遲咗嚟啦咁樣。咁當然要再詳細啲再分析。咁但係譬如如果依個結論係成立嘅話咧，我跟住個問題就想問咧，就最近嘅疫情就開始。都香港都控制得幾好。第一咧，你哋估唔估計到個情況會反彈翻去正常嘅情況？依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如果佢又反彈唔到去原來嘅正常情況，即係仍然有嚟睇少咗同埋延誤嘅情況多咗嘅情況嘅話咧，你哋會建議做啲咩功夫咧？ 我針對翻第一個問題先，咁咧我哋依一個嘅研究咧，其實係持續嘅。咁咧喺睇完頭三波之後咧，我哋個數據見到咧，喺第四波甚至到而家咧，其實反彈得嚟仲要有突添。喺近一輪咧，其實急症室嘅求診人士咧已經破曬新高噶啦，住院都已經去到120%噶啦。 即係追翻有突嚟噶， 嚇 再追翻有突。 追翻曬有突嘅， 係 係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咧，而家即係嗰啲過去嘅數字圖表啦去睇咧，其實每一次有一堆群組出現，或者係有新嘅病毒出現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下跌的情況，問題就是那個疫情的嚴重程度和跌的幅度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亦都簡單來說，就是隨著那個波的出現越來越多，其實跌的幅度是越來越少的，那我們就會在想，其實市民是否都已經慣了疫情呢？開頭可能會有一些心理因素，在2020年1月剛剛說有新冠病毒的時候，大家那個心理因素就明顯一些，隨著時間過去，跟住大家都已經適應咗一個疫情嘅環境嘅時候，當有新嘅疫情變化，大家嗰個變化就少咗啦。咁但係跌係有嘅，咁我哋就要睇下其實受影響嘅人係邊啲最多，我哋就擔心跌其實係會影響到有啲高危嘅人士，佢哋遲咗睇醫生係會有生命危險或者係併發症特別多，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啲群組嘅分析，咁我哋就針對唔同嘅年齡群啦、性別啦、疾病啦，去作為一個分析嘅時候，就會發覺其實65岁以上的高龄人士，有长期病患的人，其实是特别容易受影响。我们看到当2020年我们个个都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习惯，其实呼吸道感染，即是肺炎、流感，死亡数目是多了很多的。即使做咁多嘢，都死多咗人。咁嗰陣時，大家已經係好小心噶啦，大家已經係唔敢出街，匿埋喺屋企，唔敢出街食飯噶嘛。咁所以我哋就會有一個諗法、就是，就係會唔會其實係大家遲咗去睇醫生呢？係因為事實上我哋自己嘅個人經驗咧，我哋自己喺急症室做嘢嘅時候見到嘅病人。 即使佢可能個症狀唔係好明顯，但係檢查之下，無論係 X 光好或者驗血好咧，都發覺其實係幾嚴重 的。好，最後一分鐘咧，問一下有乜嘢嘅工作可以做啦？如果係啲市民嘅心理因素影響，令佢哋唔敢喺疫情之下求醫，有乜嘢嘅功夫或者宣傳可以教翻啲市民咧？ 我第一步咧就係高危人士，包括係65歲以上有長期病患嘅人士，當有唔舒服嘅時候，唔好等，唔好擔心。其實公立醫院係安全，請盡快去求醫啦。第二樣嘅就係即係喺呢一個疫情之下，其實嗰、那個求診嘅人士嘅數目可以隨時上落，變化好大，等候時間可以好長。咁即使後生的病人都密切留意住自己的情況，萬一有變化的話，都不要去延遲治療咯。 OK， 好啊，唔該曬，魏家聰醫生啊，多謝你。係，魏醫生咧就係香港大學醫學院急症醫學部臨床助理教授啊。咁啊，都問問聽眾啦。咁啊，大家喺疫情之下有冇話改變去求醫的習慣呢？歡迎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涉及 Omicron 的变种病毒输入个案，至今共录得8宗个案，没有出现社区传播。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宗 Omicron 个案是昨日的确诊输入病例，患者是50岁男子，从坦桑尼亚、南非和肯尼亚经卡塔尔乘搭 QR818 航班抵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强制检疫期间确诊。另外，本港新增5宗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高风险的 A 组指明地区抵港，全部涉及变种病毒，其中一宗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34岁外籍家佣，7月在菲律宾接种过一剂强生疫苗。广州发现首宗境外输入 Omicron 确诊病例，涉及一名67岁男子，住在越秀区华乐街天盛村。当局表示，已经将患者居住的大厦划为封控区，区内全部居民转送到集中隔离场所进行医学观察。至於大廈附近街號就劃為管控區，全部人足不出户，並且實行3日2檢。當局呼籲管控區域和重點場所的市民非必要不得離睡，並且積極配合街道、社區採取的核酸檢測等疫情防控措施。另外，白雲機場傍晚6點之後將會加強檢查出發旅客的行程碼。本港和內地分別再發現 Omicron 變種病毒確診個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朝回應相關問題的時候說，政務司司長今日率領政府團隊到深圳與廣東省代表召開對接會議，商討通關安排，現階段看不到 Omicron 會影響與內地恢復通關商討，但是情況可以急速變化，不能夠絕對保證。另外，他說政府目標是下個月初擴大復必泰疫苗第三劑接種計劃，容許所有已經接種了2針的合資格市民接種。一名83歲男子在5年前在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的時候，懷疑男護士用錯誤的方法拔出導管，引致血管空氣栓塞，3日之後因急性心肌梗塞死亡。死因庭陪審團一致裁定死者死於不幸，並且向醫管局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填寫入院風險評估表格之後應該經常試複核，醫生應該提醒護士有關高風險醫療程序的注意事項等。死者的儿子在庭外表示，言讯反映医管局的不足，还死者一个公道。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住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系分别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入口都繁忙啦，龙尾喺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近住欣怡花园。港岛咧，湾仔嘅皇后大道东下行近住司徒拔道就比较多车嘅。而跑马地黄泥涌道北行线去湾仔方向左转去这个皇后大道东咧，现时交通都是较为繁忙噶。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宣道国际学校至到明爱医院段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后一啲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段咧，交通都是繁忙噶。旺角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咗。咁现时附近嘅广东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屯门赤立角隧道50排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18个表列处所扩大了要使用安心出行食肆的负责人林先生。 啲学生咧，个个都话自己唔够15岁嘅真啊，冇得查佢身份证噶嘛。 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陈文山 系要谂得再长远啲，唔会喺一个感觉上好似系朝令夕改嘅环境下，其实好人心惶惶。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是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而你的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5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30至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咧喺疫情底下咧，咁啊市民去急诊，市民去急症室就诊嘅数字，同埋咧去做呢个嘅癌症筛查率咧，都系比疫情之前咧系下跌咗噶。大家点睇咧？系咪大家嘅情况咧？大家喺疫情之下去睇呢啲嘅医生，系咪都有减少咗咧？吓，会唔会有担心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戴希立，我哋头先咧就系访问咗咧系关于做呢个急症室就诊数字下跌嘅一个访问啦吓。咁港大医学院嘅专家都讲到话咧，咁其实都可能咧系有一啲嘅心理因素嘅情况啦吓。咁而咧亦都见到咧系喺佢哋。 啲市民咧就再去急症室度求诊嘅时候咧，可能一啲嘅病情咧已经系比过往吓急症室收到嘅个案咧系严重咗啊咁。咁系咪代表住市民喺疫情之下可能系延误咗去求医咧？咁希望大家去明白咧，就系延误求医咧，可能系有一个都几差嘅一个健康嘅后果。咁大家咧就注意自己身体啦。如果有咩问题咧，真系咧系去求医啦。夏大希南 系就不过卫生正话都有讲到咧，虽然就话一段时间少咗人去求医，或者亦都迟咗去求医，咁咧就使到个病情系严重咗。不过最近咧就恢复翻有突，即系话咧，即系啲人咧消化咗嗰种心理因素之后咧，啲人又会正常翻。咁但我而家再睇下咧，筛查咧就其实再褪前一步嘅，就唔系求医问题，而系去诊断下自己有冇病。咁呢种情况会唔会又系一样？少咗，但系到最近又反彈咧，咁呢個咧就即系我哋聽下，即系依方面嗰個情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心理問題咧，可能佢就會容易啲，隨住疫情比較緩和之後咧，佢反彈。但經濟問題如果佢差咗咧，都可能影響佢求醫或者去篩查。 根据香港防癌会的调查呢，咁市民去做呢啲嘅癌症筛查呢，咁喺疫情期间比疫情之前呢係下跌呢就係三至七成㗎。咁其中睇返啲数字呢，譬如话係做大肠镜检查嗰、那个50岁或以上嘅人士做大肠镜检查呢，2020年嗰个嘅筛查率呢就比2019年呢係跌成七成咁多㗎。咁虽然呢就係话呢个嘅2021年疫情缓和翻啦，咁都有回升翻少少啦，但仍然系冇回复翻以前嗰个筛查率嘅水平啊，都仍然系跌紧44%啊咁。咁大肠镜检查咧就系即系其中一个去到睇睇自己嘅肠道啦吓，或者系做一啲嘅大肠癌筛查嘅一个方法啦咁。咁如果系个筛查率跌咗咁多嘅时候，会唔会话都可能好影响到嗰个嘅及早诊断嘅问题咧吓？咁毕竟呢时候我哋都请嚟咧就系做相关调查嘅香港防癌会癌症教育小组委员会主席廖敬贤医生同我哋讲下。廖医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廖主席，系。 咁请你都讲下咧，就系今次你哋个调查嘅发现好嘛？ 好啊。其实今次咧系我哋防癌会咧就想睇下香港市民咧对于呢个筛查嗰个行为啊同埋理解系点样嘅。咁咧我哋咧调查咗大概1002个市民啦，18岁以上啦。其实我哋想睇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话佢喺疫情之前、疫情中同埋好似2021年疫情改善咗啦，嗰个睇法啦同埋做法系点样？咁我哋睇到咧，就係話當疫情中由2019至2020咧，就好明顯，除咗篩查之外，我哋亦都做對比嘅，就係普通抽血檢查咁樣，抽血檢查減低咗啲，咁跟住疫情之後改善，但係喺個腫瘤嘅篩查裏面咧，我哋睇到咧，其實係喺疫情中咧減低咗好多，尤其是好似你講咁樣咧，照腸鏡係減低咗好多。咁樣呢就係疫情後呢就亦都冇改善。咁我哋進而呢問佢哋㗎喎，其實係擔心啲乜嘢咁樣。其實我哋睇到呢重點呢係佢哋擔心受感染啦，自己擔心受感染啦，家人亦都擔心個市民受感染啦，所以導致到佢唔去做檢查。同埋亦都有個心態就係話，咦，我而家冇乜唔舒服，我不如就等到有唔舒服先去做檢查啦咁樣。但我哋喺英國嘅研究裏面睇到呢，當篩查遲咗嘅話，到佢真係有唔舒服呢先揾到個病呢，其實嗰、那個病情已經惡化咗啦，從而呢影響到個生存嗰、那個嘅率嘅咁樣。 想問下其實呢啲嘅癌症篩查有幾重要呢？咁頭先你都講少少，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就係呢篩查嘅工作係有啲乜嘢嘅選擇，咁有幾咁重要，如果而家個篩查率係跌咗咁多，會有咩後果呢？ 篩查呢，癌症唔係所有嘅腫瘤呢，即係所有癌症篩查都證實咗有用嘅。但我哋睇到呢有幾個我哋常見喺香港嘅癌症呢，篩查係會揾到啲早啲嘅腫瘤啦，從而達到呢、這個早啲治療啦，增加根治嘅可能性啦。咁篩查呢會有效嘅，我哋睇到係 呢一個子宮頸癌啦、乳癌啦、大腸癌啦，咁有其他篩查都有機會有用嘅，包括係一啲肝炎嘅患者啦，而有呢、這個肝硬化啦，嗰啲去篩查個肝啦，同埋係如果時時食煙嘅人咧，就去篩查嗰個肺咁樣。篩查係緊要，因為可以抽出一啲早期啲嘅腫瘤啦，從而達到增加呢個根治性嘅可能性，所以呢個重要嘅。 喂，廖醫生，我有個問題咧，就嗱，即係其實即係話依家最近疫情緩和咗之後咧，即係無論求診同篩查都有反彈，不過篩查喺某一啲即係嘅篩查咧嚟講，個反彈嘅情況就唔係咁理想。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咧求診，因為佢病緊啊嘛，佢就針啊吉到肉個肉痛啊嘛，篩查咧就。即係針咧就未吉到肉咧，佢就諗住有事先去啦，即係咁，所以佢個反彈唔理想。咁但係喺你嚟講咧，就覺得依個其實就唔正確嘅依個態度咁樣。咁但事實上市民就確實有依個問題，同埋我頭先講，亦都可能有少部分係因為係經濟問題，佢又免得過又唔去做啦，即係咁樣。咁你覺得依個時候，你除咗喺度呼籲之外，你覺得仲有啲咩功夫可以做咧？ 我諗有幾樣嘢，因為我哋喺個問卷裏面咧，我哋睇到個病人，即係個市民啦，市民嘅家人啦，係擔心喺醫院裏面受感染啦，擔心係會易啲受感染啦喺個社區嗰度。所以其實我哋已經知道而家喺呢一刻咧，其實個社區嘅感染咧係基本上係冇嘅。所以一方面我哋知道呢一樣，第二方面咧有信心就係話而家做緊嗰個防疫工作。就係話，譬如戴口罩啊，呢、這、一個清潔啊，咁樣已經係幫助到減低呢一個感染嘅風險。加埋如果未打呢、這個疫苗嘅話，去即係諗去打疫苗啊，咁呢幾樣嘢咧，其實導致到市民感染到呢、這個 COVID 嘅機會係好低嘅。所以一方面係理解到，哦，其實就係冇之前咁大風險係喺個社區嗰度或者喺呢一個醫院裏面接受到感染。第二樣咧就係其實喺呢一個疫情期間，2020年咧係政府係刪咗都幾多下呢一個社區嗰啲檢查嘅地方嘅，包括幫助乳癌檢查、子宮頸檢查咁樣。而一部分而家係開翻嘅，所以係之前係有原因擔心個社區感染啦，亦都係難啲去做啲篩查啦，因為有啲中心係閂咗，而家慢慢陸續開翻啲社區中心嘅，所以都希望市民理解到我其實容即係改善翻，容易啲去做啲篩查，同埋而家疫情係真係緩和咗好多，所以係可以比較計劃長遠少少，係呢一個改善自己嘅風險而去選擇篩查。 嗯，可唔可以講下咧，廖醫生係講下而家香港個癌症嘅狀況，比以往個發展有冇咩趨勢見到咧？ 我哋見到第一個趨勢，其實癌症呢咁多年咧都係每年遞升緊嘅。如果你講緊淨係呢十年咧，癌症喺2019年，我哋睇到大概有35,000宗新症啦，比十年前2009年其實多咗多咗成30%+嘅。所以每年咧，我哋都講緊係3%+嘅增加。咁好幾個原因導致到呢件事增加嘅，其中一樣嘢緊要嘅其實真係人口老化。癌症我哋雖然係都係見到話係有一部分癌症好似年青化咁樣，多啲年青人有癌症，但係整體嚟講，我哋都係講緊癌症係一個年紀大嘅，大多數年紀大嘅人嘅病嚟嘅。咁你講緊40-50歲以上嗰、那個市民呢個病。所以咧就係知道我哋呢一個群組越嚟越多人啦，咁樣咧就導致到呢一個病發率係高咗嘅，所以好緊要就係話市民係除咗呢一個即係知道疫情緩和咗之後咧，就會著眼啲睇自己嘅健康啊咁樣。 嗯，阿李生啊，我其实咧觉得呢个问题咧，其实如果再睇得清楚啲咧，除咗系因为老化呢个问题系使到即系可能即系得病嘅人会多咗啦，其实其实政府嘅政策都好大关系，因为过去咧政府有啲诊断咧。 佢哋提供嘅服務係比較少嘅原因咧，即係我即係大膽啲講咧，就可能覺得咧做咗診斷之後冇治療仲大鑊，所以咧個即係有啲免費嘅診斷或者一啲比較平啲嘅診斷咧，其實就做得唔普及。但係依家都當然慢慢普及嘅時候咧，我諗成個醫療系統點樣去透過老即係因為老化或者因為多咗診斷而能夠使到人係獲得治療。我相信呢個要有一個整體嘅計劃先，就唔係淨係因為疫情嘅高低嘅問題。不過呢個今日唔係呢度詳細討論，不過我諗呢個問題我諗更加重要。 同意啊，主持，其實真係一個全盤去睇這個唔淨止癌症，其實我哋而家講癌症咧，其實係市民嘅健康咧，癌症係一部分嚇。咁、其他譬如話，淨係講我哋講癌，即係 focus 喺癌症呢一度咧，都可以講係點樣去令到市民理解到我哋點樣減低癌症嘅發生。你諗下，我哋抽到早啲嘅癌症出嚟，係機會根治機會大啲啫。更加好係由細開始，佢有好嘅行為，令到減少啲癌症嘅風險，呢樣係更加係重要嘅。 係 OK， 好啊，唔該曬啊，廖敬賢醫生啊，多謝你。系廖医生咧，就系香港防癌会癌症教育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嚟噶。咁啊，戴希立啊，讲完一啲喺疫情底下咧，就是、市民系求医习惯嘅一啲改变啦。咁啊，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咧，大家都要关注到啊，就系、是、咧就系、是、政府因应住咧就系近日嘅发展啦吓。咁就系、是、扩大啊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啊吓。咁喺今个月九号开始咧吓，咁就系、是、食肆啦，同埋表列处所咧，都系咧要系使用安心出行啦。咁即系进入呢啲嘅处所都系要使用安心出行。咁连同之前咧一啲嘅政府处所，咁啊其实进入呢啲嘅处所咧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咁当然啦，有设立一啲嘅豁免嘅群组嘅咁但系咧就系连日嚟我哋都系关注唔同嘅社群，咁佢哋究竟系咪方便使用呢个嘅安心出行咧？甚至即使佢哋系豁免群组都好啦，咁佢哋要填纸仔嘅话，佢哋有啲可能填纸仔都要出现咗困难嘅。咁我哋之前咧就系关注咗，譬如长者啊，以至系一啲嘅失明人士啊，佢哋去使用安心出行嘅情况啦。咁近期咧又有另外一啲嘅群组咧，值得大家关注就系咧。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吓，嗱认知障碍咧，咁啊其实都分几类嘅，咁啊包括咧就系阿兹海默症啦，咁同埋其他一啲嘅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啦等等，咁通常咧就系喺比较年长嘅人士出现啦吓，咁同埋咧就系见到佢哋嘅症状可能系无记性啊吓，健忘啦吓，同埋咧都系有啲嘢即系有啲嘅认知嘅行为咧冇办法做到啦。咁佢哋點樣用安心出行咧？甚至佢哋點樣寫紙仔咧？嚇！咁啊，戴希立呢個時候都請嚟咧一位嘉賓，就係、是、咧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嘅服務經理李慧君啊。李慧君你好， 你好， 係 嗱，而家擴大安心出行嗰個措施已經生效咗啦。咁你見到譬如有認知障礙症嘅患者，佢哋喺使用安心出行或者係要填紙仔方面啊，佢哋有冇遇到咩困難呢？ 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嘅，咁其實就住我哋喺社區度一啲唔同嘅一啲服務使用者啦，或者家屬啦，其實都經常同我哋去查詢翻呢個情況啊。咁譬如佢哋大部分咧都唔識用 smartphone 啦，甚至乎有一啲係連基本嘅電話都唔識用嘅，係啦。咁所以叫佢哋去學識用一個新嘅智能電話，再要用埋呢一個安心出行嘅 apps 咧，就更加困難啦咁樣。咁至於一啲譬如真係可以豁免咗，如果他们没有智能手机去填纸仔这样，其实呢我们都听到不同的声音的，甚至乎我们的个案都曾经遇到过一些情况，譬如呢大部分那些纸仔呢都是很小的，有一些可能是 A4 纸 cut 成四份，有些是再细张一点，其实那些纸呢就很小，很多老友记呢睇唔清楚，眼蒙蒙啦，甚至乎部分係唔識字嘅，咁所以要佢哋去填翻呢個資料咧都好難嘅。咁亦都試過可能有一啲快餐店，佢哋就話啊，因為咧填呢個安心出行啊，或者個紙仔咧，其實都係涉及一啲個人資料，咁就唔方便幫佢哋填啦咁樣。咁所以啲老友記咧都表示好困難，咁有啲去開餐廳可能食飯啊，一日兩餐啊咁樣，咁而家去到食嘢嘅時候都遇到唔少嘅困難啦咁樣，咁尤其是係可能有一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佢連自己嘅電話都唔記得啊，或者係記住以前個 電話號碼咧得六七個字嘅，咁填完之後咧，都曾經試過俾人發告票咧，就話佢提出虛假嘅一啲資料啊，因為佢填嗰個電話號碼咧就打唔出嘅咁樣咯。 咁其實都幾多問題喎，即係佢哋去進入啲廁所，無論係安心出行又好，填紙仔都好，都有困難嘅。 係。 咁但係佢哋其實你見佢哋係咪單獨一個人去呢啲嘅廁所，例如餐廳咁嘅咧？有冇人可以陪佢哋咧？ 其實咧，一啲早期或者中期嘅認知障礙症患者咧，佢哋仍然都可以喺個社區度生活得到嘅。咁而好多亦都係咧，屋企人可能日頭嘅時候翻咗工啦，咁呢個患者要自己出街，可能解決兩餐嘅問題咁樣。咁所以佢哋如果日頭嘅時候淨係想去食個午餐或者飲餐茶，咁其實而家都會遇到呢個困難。咁我哋亦都好難話個案都有屋企人啊，或者一啲工人姐姐去陪住佢哋出街啦，咁所以佢用呢个安心出行或者填纸仔嘅时候，都遇到唔少嘅问题咁样咯。 咁咁点解决咧？即系呢个问题，我相信即系一段时间都 应 该出现嘅，系啦。 系咁其实我哋其实都之前建议过，可能譬如个唔同嘅處所啦，可能喺嗰個 Apps 度有少少嘅改變，然後就係嘅服務使用者或者一啲患者係可以帶住一個再有佢哋資料嘅一個 QR code， 咁然後去到嘅時候就俾翻處所嗰邊去掃描佢哋身上面嘅 QR code， 就即係調翻轉唔係佢哋去掃嗰個 QR code 咁樣咯。 咁依、這個有關方面點樣反應咧？你哋呢個建議 有間方面就暫時都未回覆得到嘅，因為其實仍然都係即係嗰個 Apps 嘅用途方面未有呢個功能啦，係啦。咁其實喺其他世界嘅地方，而家其實都大家面對住一個疫情咧，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地區係用緊呢個方法，係幫助一啲即係可能真係出街嘅時候冇辦法用到呢啲Apps 嘅一啲朋友，去可以繼續可以喺個社區度生活得到咁樣。 咁其實呢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咧，咁佢哋其實出到街都唔單止係呢個安心出行同埋填紙仔嘅問題喎，即係如果佢係記性差，或者係喺一啲嘅認知能力啊、記憶啊嚇，或者一啲自理能力可能係有缺乏嘅時候，咁其實佢自己出街食飯，其實會唔會都有啲問題咧？ 一般嚟講咧，一啲早中期嘅患者，如果喺佢熟悉嘅社區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可以繼續咧即係出到街啦，翻到屋企係只要來回係一啲熟悉嘅路線。咁當然如果你話跨區或者去一啲遠啲嘅地方，佢哋要乘搭交通工具嘅時候，有機會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咁但係大部分佢哋通常譬如真係落街食餐飯，甚至乎我有個個案係因為佢屋企咧啲飲水嘅工具比較複雜啲，即係屋企人買一啲有安全鎖嘅飲水器啦。咁、那個個案其實連飲杯水可能都會平時落去快餐店度坐下，跟住就係飲水咁樣嘅。咁而家其實佢都遇到困難咯。 係，咁其實以往咧就係喺疫情爆發以嚟啦，咁一啲防疫措施，例如戴口罩啊、限聚啊等等，對於呢啲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嚟講，可能都係一啲問題嚟喎，係咪咧？ 都有問題嘅，咁譬如戴口罩嗰啲，我哋其實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啦，或者屋企人其實都用咗唔同嘅方法去氹到個患者去戴個口罩出街。有一啲真係唔明白啊，點解我要戴住個口罩，或者出到去已經除咗啦咁樣，咁都曾經試過咁樣俾人去即係話唔入得啊咁樣啦。咁亦都試過有患者係落街，可能喺個公園度散下步或者係坐下啦，平時一般嘅生活習慣嚟嘅。咁買咗去睇下人哋捉棋，咁但系当其时有呢个限聚令啦，咁啊捉棋嗰度围住嘅人比较多，咁呢个伯伯就收到一张告票啦，咁就系违反咗限聚令咁样。 咁有咩嘢建议俾佢哋啊？即系譬如啲屋企人啦，可以点样？系咪可以有啲方法再去加强照顾佢哋，定点样咧？ 系咁，如果真系已经确诊咗嘅患者咧，其实我哋都有提醒翻屋企人咧，可以去翻譬如佢哋复诊嘅地方啦，问翻医生啦，攞翻一张医疗嘅确诊证明啦。咁啊，首先证明咗呢个患者系患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啦。咁如果真系呢啲罚款单收到嘅时候咧，咁系其实系可以打翻个电话去警方嗰边查询翻。 翻啊，我哋收到呢個罰款啊，咁其實個患者有呢個情況，咁係可以幫佢提出翻一個即係抗辯嘅理由啦，咁樣。咁所以屋企人因為未必會個個都 keep 住呢張確診證明，咁所以我哋都提醒屋企人啊，可能要去拎翻呢一張證明，咁就方便咗萬一真係遇到一啲情況嘅時候，有一個理據啦，咁樣。 那個確診證明係邊個發出，同埋係？ 一般係醫生啦，或者譬如覆診嘅時候，醫院嗰邊都會俾佢哋嘅。如果佢哋要求嘅話， 咁好啊，多謝你啊，李慧君。 係，唔好客氣。 咁李慧君咧就係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嘅服務經理嚟噶。咁啊，大氣立都聽得出咧，其實呢啲嘅患者咧，咁啊，佢哋可能係用安心出行啦、填紙者都有困難啦，甚至咧其實做防疫措施啊，跟從一啲防疫規定咧，都可能有困難嘅。咁大家咧可能都要諗下點樣去到關顧到佢哋嘅需要咯。 佢就建議用一個即係佢自己嘅證明去代替咗個安心出行，這個咧就我覺得都好。不過就要睇下咧，會唔會對於嗰個人佢自己身份嗰個披露嘅問題咯，要注意。 好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況。控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嘅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喺管道之內。香港仔隧道北行車多，仲係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控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車多，龍尾惠利道東隧港島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攞318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199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3512点，跌咗86点，成交张数4123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661点，跌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跌咗75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59.8，跌咗6.8；阿里巴巴118.7，跌2.4。美团246.2跌1.8，小米集团18.44跌8毫，盈富基金23.76跌咗3.8，比亚迪股份277.4跌10.8，融创中国12.36跌1.82，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咗1.66，碧桂园服务47.25跌咗5.35，京东集团304.4系跌咗6.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长盈集团控股、火币科技、Rimbaco、丝路物流控股和菲斯达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高傲士国际、世贸服务、环球实业科技、世贸集团和国际天食。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56，瑞士法郎0.92，加元1.281，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港金系报16600蚊，比起上日收市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3.13美元，卖出价系1784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大老山隧道呢，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现在九龙去沙田方向管道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而去九龙方向呢，亦都是需要临时封闭管道，龙尾就过了石门的了。即是说现在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和去九龙方向都是暂时不能够通车的。各位揸车的朋友呢，暂时改用其他的隧道或者道路了。大老山隧道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来往方向暂时都是不能够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 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过了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近凤舞街，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呢，现时湾仔的皇后大道东下行近着司徒拔道照东山台那段呢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呢，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彩虹交汇处就比较多车了。旺角道部分路段因为有些紧急的渠务工程，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着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附近的广东道较为多车啦。太子道东近着新蒲岗段现时来往方向的交通都是相当之繁忙的。新界方面呢，荃湾路去屯门近着葵涌公园至到丽景村段就较为多车。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咁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咧，现时慢车噶。去九龙方向近住港铁马场站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新墟至到兆麟苑嗰段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南华埔桥顶去元朗，同埋屯门赤立角隧道五十牌去机场。重复一次，大老山隧道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来往方向暂时不能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 功能界别有已登记个人选民21万多，团体选民8500多个， 28个界别将会产生30个议席。 立法会功能界别论坛，陆宇光主持。 请即登入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是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而你的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5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系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同埋大希流喺度为大家主持噶。大希流话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疫情嘅发展啦，吓。咁见到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咧，咁都喺世界各国咧都系陆续都有发现啦。咁世卫话咧，已经有最少吓63个国家咧系有发现到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相关嘅病毒啦。咁香港咧都已经有系8宗啊，最新。 新嘅数字系八宗嘅输入个案啦，内地吓都最少有两宗啦吓。咁见到咧就系喺呢个 Omicron 嗰个嘅，见到佢嘅个传播力咧，可能比以往嘅变种病毒咧系更加强啦吓，亦都可能咧会系削弱咗疫苗咧，就系嗰个嘅病毒中和能力嘅情况之下。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应对呢个嘅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嘅散播咧？咁而家香港有几招啦吓，包括就系外防输入啦，咁希望咧就系加强嗰个嘅病毒追踪啦，同埋咧就系、是都系咧继续系呼吁咧就市民去到接种呢个嘅新冠疫苗啦吓。咁嚟紧亦都系研究紧系咪啊吓，即系全部嘅香港市民都需要打第三针嘅新冠疫苗咧咁。咁啊，戴希立，咁啊，你又覺得點樣呢？即係譬如話喺外防輸入嗰度，而家香港係咪都做得好，定係點樣可以再好啲呢？ 嗱，我諗咧，香港個政策咧有啲差唔多近似內地啦，就希望一方面喺我哋嗰個接種疫苗嗰個率咧，希望能夠越嚟越高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就喺外防輸入嗰度咧，就做一個好嚴密嘅檢查。咁咧，依個咧就差唔多。類似一個用一個清零嘅策略，雖然好多人就覺得依個策略咧就可以討論嘅咁，但我諗短期內咧，我相信依個策略都嗰、那個接種率未去到達到一個好高嘅水平之前咧，我相信都會繼續嘅。咁特別依家個變種亦都睇到好多外國與病即係、就是、個病即係、就是、個病毒咧共存嘅策略咧，好多都好似失敗行翻轉頭。或者被迫要行翻某種程度轉頭咧，我相信香港做翻依家我哋做緊嘅嘢，我諗都可能係一個恰當嘅做法。 啊，咁而家香港嘅外防輸入政策係點樣咧？嚇，咁啊，其實咧，我哋喺香港咧，咁如果係外地嚟香港嘅人士嚇，要去到究竟有咩嘅安排咧？咁就按住嗰個地方嘅風險而定啦。咁而家香港咧就係對住外邊咧，就係將外邊咧就係分做即系 A、B、C 唔同嘅風險級別啦。咁其實早前咧就係政府就因應住咧就係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嘅出現啦，咁都將咧就係所有發現呢啲嘅Omicron 變種病毒株個案嘅國家咧，都納曬入 A 組噶啦嚇。A 組即係高風險啦，高風險嘅情況咧，就係淨係得香港居民嚇接種咗疫苗嚇嘅香港居民可以嚟香港嘅嚇。咁啊，即係話非港人咧就唔可以啦。咁以及咧係要有一個21日嘅呢個嘅檢疫嘅。咁而咧就喺11月尾嘅時候咧，政府就再加強咧相關嘅一個檢疫嘅措施。今日講話就係因應住一啲嘅地方嘅 Omicron 嘅疫情嘅發展，咁就將佢哋咧就列為即係部分嘅國家嚇，部分嘅國家列為咧加強對 Omicron 監測嘅指定地區。咁而家咧就係喺呢個名單上面咧嚇，即係比 A 組更加加強嘅監測嘅名單啦。咁喺呢個而家加強嘅監測名單上面咧，係有好幾個嘅非洲嘅國家啦嚇。非洲 加強版啊，有個加強版啊， 係啦。咁就有幾個好幾個非洲南部嘅國家啦嚇，以及咧就係美國啦咁。咁咧就見到嚇譬如話係南非啊嚇，譬如係津巴布韋啊、讚比亞、尼日利亞等等咧，而家都係所謂咧就係 A 組裡面嘅再加強版。咁所謂再加強版嘅意思就係話咧，呢啲地方嘅香港人嚟到嘅時候咧，咁就需要喺檢疫中心即係竹篙灣先住7日。然之後先至可以，先至再去咧檢疫酒店嗰度咧，就係、是、完成埋14日嘅檢疫嘅要求嘅咁。咁佢喺竹篙灣住嗰7日咧，係必須要每日都進行呢個病毒檢測嘅、哦。咁咧並且咧就由醫護人員咧就監察咧嗰個人士嘅健康狀況啦咁。咁係一個加強版嘅一個檢疫嘅安排嚟嘅。咁但係究竟用乜嘢嘅標準去將 A 組嘅國家再列入呢個加強版嚇？嘅一個監察嘅名單行列咧，咁好似政府就冇特別交代咧，就係究竟嗰個準則咧喺邊度嚟嚇？咁就講緊話，而家有部分嘅國家係咁。咁而家咧就見到啊，歐洲咧都係出現陸續都見到有國家出現即係 Omicron 嘅疫情啦嚇。有啲嘅國家咧就係亦都係比較嚴重一啲嘅，譬如話英國咁啦嚇。英國咧咁就近期見到咧 Omicron 已經佔咗倫敦新冠個案嘅40%啦。 系啊，今晚有场英超都取消啊。 系啊，咁亦都见到咧，就系佢哋都公布啦吓，最少已经有一个人咧系死于感染咗 Omicron。咁都见到咧系首次有系国家嘅政府咧系宣布有人死于 Omicron。咁喺英国嘅 Omicron 嘅疫情都越嚟越系广泛嘅情况之下，又应唔应该将英国都纳入埋呢、這个即系、就是、加强监察嘅名单咧吓？不過呢個時候咧，都講一講一宗特別嘅交通消息先。見到咧就係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內有車輛著火事故，大老山隧道往沙田及九龍方向嘅管道分別全線封閉。往沙田方向龍尾咧就去到觀塘繞道近宏里大樓，往九龍方向嘅龍尾就係浸會大學石門校園。咁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或者系隧道咧，就系、是、来往沙田同埋观塘啦吓。咁我头先讲问嗰个问题，究竟英国啊等等系咪应该都列入系呢个加强监察嘅地区咧？咁而呢个嘅标准又应该系点样定咧吓？不如都问问咧，就系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嘅呢位嘉宾先，就系、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医生你好。 啊，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你觉得英国应唔应该纳入呢个嘅加强监察嘅地区？ 佢就应该好早都纳入去噶啦，就真唔知点解啦。你相对英国同埋美国嗰个 Omicron 嗰个疫情咧，英国就肯定咧系比美国差，就算我哋好多人可能都会经过嗰度翻嚟个伦敦啦。头先你讲啦，其实佢有四成嘅个案都 Omicron 啦，可能到今晚，可能佢根据首相讲，可能超过一半都唔定啦，大家唔知啦。嗱，但系当地嘅个案咧，差唔多一两日已经系啫 ，Omicron 个案咧都系倍增嘅。喺咁嘅情形咧，其实就话我哋同英国嗰个嘅人员嘅来往咧，尤其是啲学生咧，可能比美国更加要多嘅。喺咁嘅情形咧，我就真係點解唔明咧？拖咁耐咧，都唔會係將個英國咧放喺嗰、那個即係話係呢個加強版嗰度 A 加嗰個組啦。咁其實而家嗰啲政策係有啲係混亂嘅，點解咧？因為你而家嗰個 Omicron 咧，其實已經係透過我哋而家嘅全面嘅嗰啲嘅大部分都恢復咗航空交通咧嘅散到全球，我諗係絕大部分嘅國家咧都係，就算而家冇，將來都係肯定都會有機會㗎啦，會輸入。同埋咧就係話咧，就算佢哋有啲而家冇咧，其實可能係冇言點解啫，未必一定係冇嘅。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入邊你如果係純粹係一啲輸入嘅個案入邊嘅，你話佢係高風險咧，其實呢個冇乜科學根據嘅。正如香港我哋都有八宗咧，咁你承唔承認香港係高風險地區咧？咁你係唔承認啊？喺咁嘅情形嚟講咧，其實真係要諗諗我哋而家嗰個分類咧，其實係冇乜意義。你反為要睇睇當地入面係咪真係有一個本地嘅個案 Omicron 個案，如果有本地嘅 Omicron 個案呢，其實你值得呢係將佢放做呢個嘅 A 組啦，或者如果你覺得當地嘅係你多數都係話係有機會有本地個案，只不過當地因為個監控做得唔好，咁你將佢放做 A 組咁都可以，但就唔係話一定強制嘅將所有話有輸入個案你都當係叫做 A 組呢樣嘢就並不科學啦。而你本身入面最重要嘅就放喺 A 組都冇用嘅，因為你放 A 組入面呢，唯一樣嘢你係減低咗啲嘅非即係話香港居民嚟呀，同埋檢疫手係長咗少少啦。咁但係最主要嘅問題呢，我哋以往喺酒店檢疫酒店呢，由於個環境嗰個狹窄局限呢，不斷都見到呢一而再再而三呢有一啲咁嘅即係交叉感染空氣傳播風險啦。咁嘅情形呢，我哋真係有需要呢，係真係話呢係要將一啲真係話係有一個係起碼都有啲社區傳播信號㗎啦，局部嘅社區傳播信號嘅地方呢，我哋要將佢放喺個 A 加嘅地方，同埋要盡早放啦。至於你話有一啲好似英國而家咁樣疫情呢咁嚴峻嘅地方，其實佢唔係一個局部嘅 Omicron 嘅爆發咁簡單，佢係一個廣泛嘅 Omicron 嘅社區傳播演出現呢，我哋更加要好嚴密咁監控呢佢哋當地返嚟嗰個嘅人流呢，究竟嘅嚟緊譬如話呢幾個禮拜有幾多人係確診，如果呢個數目係急增嗰陣時候呢，係覺得對我哋本身嘅檢疫設施或者對我哋嘅一啲嘅醫院啊各方面呢係構成一個威脅嗰陣時候呢，我哋可能係要保障所有旅客同埋保障我哋嘅社區呢，我哋可能係要宣布呢係全面停航都唔頂嘅，呢樣嘢可能我哋小心而睇呢。其實英國第一步嘅呢 其實就唔應該再拖你，盡早咧將佢上放喺 A 加嘅地區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都要監察住，即係話翻嚟嘅人究竟有幾多係確診咧。如果係個數目係不斷急升咧，其實有陣時都係冇辦法啦。既要保障旅客，亦都要保障我哋自己嘅社區咧，可能都係要全面停航嘅。 我想先問咧，就係你覺得乜嘢嘅定義，乜嘢嘅程度，先至令到嗰個國家應該擺落 A 組同埋 A 加咧？ A 組我諗你最主要就唔係淨係輸入個案啦，一定係個本地個案，即係佢本地個冇旅遊史嘅人入面呢係中咗招，咁變咗呢你咁即係話佢始終呢都係有一個可能，起碼都有第一代嘅傳播啦，即係話喺個本地度，咁呢啲你可以放咗 A 組呢，咁就變咗呢就唔會話將我哋自己呢都叫做高風險啦，咁人哋係要限制你，我哋覺得唔公平啦。但點解我哋要咁樣限制一啲即係同我哋新即係話係嘅情況完全一樣嘅地方呢？咁至於你話 A 加呢，就是、當地入面呢係有一個嘅係社區傳播嘅信號出現咗啦。譬如佢都有一個局部嘅爆發，有啲個案呢係譬如話係已經係由本地嘅個案傳俾本地嘅個案情況呢。咁嘅情況由於我哋係可能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輸入風險呢，你係需要呢最得限度喺個頭嗰七日呢，其實最好就廿一日添嘅，就喺嗰、那個即係竹篙灣個隔離營呢，避免呢酒店嘅交叉傳播啦。但係如果當地入面好似英國咁，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呢廣泛嘅一個嘅社區嘅傳播呢，南非啊同埋啲非洲國家由於同我哋呢一係就冇直航，同埋嗰個客量呢都係極少呢，咁我哋呢都仲可以呢，譬如話係就話係忍受嗰個嘅可能嘅輸入嘅風險。但係如果係一啲同我哋本身有大量嘅譬如直航機啊，係有好多嘅客量嗰時候呢，我哋一定係要對當地嗰個輸入個案嗰個情況呢做一個好監控，有需要嗰時候呢係要即係一定係要果斷係要熔斷嗰啲航班啦，同埋可能呢即係話係一個地區性嘅熔斷啦，而係令到呢你係避免咧，係話係嗰喺飛機上面產生一個大量嘅交叉感染，或者成班機嚟到入面大量人都中咗招啦，或者咧係即係話咧，令到我哋咧係突然之間個案增加，而令到你嗰、那個譬如話啲檢疫酒店啊，唔係我哋啲嘅隔離營啊，或者我哋嗰啲嘅醫院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係有一個譬如話交叉感染嘅壓力咯。 林醫生嗱，我試下理解係你正話講咧就。其实你依家咧就唔只有 A 加添，你有个 A 加加嘅，即系停航添嘛，即系。 咁 A 加加都唔系新事嚟嘅，我哋以往对 Alpha 嗰时候我哋 A 加加噶啦。 系即系做本地案就 A 啦，即系如果喺本地度有传播就 A 加啦，如果真系好严重就直情要有个熔断机制啦，即系停航啦。咁依家你仲除咗你讲咗呢点之外咧，你系特别提到英国嘅问题。咁即系英国咧就依家。虽然你 A 加啫，你都觉得要严密监察佢，有必要时都可能俾翻噶啦。 因为我哋暂时见到两个啫，如果我哋到下个礼拜见到， 我知道系啦，系即系如果即系就有即系都要有断言嘅措施啦，即系咁样。 你冇可能唔做嘅，如果你个案真系多，好似你唔想见到荷兰嗰个情况。 但系英国咧，我相信政府依家可能担心嘅问题咧，就系呢个就系英国。啲即係我諗嚟翻香港或者嚟香港嘅高峰期喎，呢段時間會唔會有 呢？咁我哋先要更加要小心咯。嗱，因為如果當地真係譬如有一個災難式嘅，譬如醫療系統失控嘅，而家見唔到，我哋唔需要撤橋嘅。咁就唯有真係冇辦法啦，為咗佢旅客自己嘅安全同埋嚟到我哋自己社區安全呢，可能有啲係諗住呢個假期返嚟香港咪返少一次囉，都冇辦法啦。咁你變咗大家可能預早有個心理準備，如果個疫情真係話係即係話繼續惡化落去嘅，可能有咁嘅心理準備囉。但當然如果有啲係有一個真係好急需有啲特別嘅人道或者各方面嘅需要嗰時候呢，你真係要撤橋嗰時候用專用嘅航班啊，專用嘅設施嚟處理咯。咁呢啲係啲特殊嘅情況啦，等於你有啲地方要撤橋一樣嘅啫。咁撤橋嘅安排呢，由於你係用翻啲專有嘅航線同埋專有嘅嘢呢，有啲特別安排呢，個風險係容易控制咯。 梁醫生啊，想請教呢，就係而家即係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嗰個威力呢，都仲係研究階段啦，仲有即係相好多嘅唔同嘅國家嘅人都喺度研究緊呢個病毒株嘅威力啦。咁但係又見到呢，全球嗰個散播已經越嚟越多 國家咧係出現咗呢個個案。咁如果而家香港將所有 即係都播力嚇。就是無疑的了。 是 ,OK。 你睇返南非同埋嗰個就傳播嗰、那個同個免疫圖日同埋傳播呢就肯定的了。 OK。咁我想問嘅就係、是、呢我想問嘅係 就未知係。 如果係將香港將即係越嚟越多嘅國家都擺落 A 組全部呢都係嚟香港呢要係檢疫21日非港人呢就唔嚟到嘅時候。咁有啲人擔心話香港好似即係孤立緊自己咁你點樣回應呢啲講法呢 咁呢個我哋要睇返呢樣嘢係我哋唔係要用呢個政策同我哋天長地久嘅、 嗯、 問題就係話呢由於而家嗰個疫苗咧，係對呢一個 Omicron 嗰個部嗰個阻截佢傳播力威力係一定係大減噶啦。喺咁嘅情形咧，就算打第三針都好咧，其實都未必有全面嘅保護，同埋都唔知捱得幾耐第三針。有啲地方講緊第四針啦。喺咁嘅情形咧，我哋一定係要咧喺呢三至六個月，一定係要用盡一切方法咧，一定係要死守個外防嗰個防線。而係俾時間我哋咧，香港我哋係第一件事就話，就算第三針有用，你都要有人手趕快去打先得。我哋拖三個月啦，我哋九月應該都可以打啦，伏必泰嗰啲而家都未打。咁你又點能夠快呢個病毒自己去傳播呢個病毒走入嚟，佢傳播肯定快過你每日每日，就算你打到100,000劑，你有排未打完嗰啲第三劑，你點能夠靠咁嚟控制呢？所以你三至呢嚟緊嗰三至六個月呢，你個外防輸入嗰度係不能有失嘅。如果有啲地方真係有 Omicron 嘅疫情嘅，我哋暫停佢哋嗰度嘅航班嚟到呢，呢樣嘢係根據當地嘅疫情我哋咁做嘅，以往都做過啦，唔係第一次㗎啦。咁大家又唔需要有任何嘅顧慮喎。咁事實上入面嘅有好多嘅國家入面嘅以往不斷話我哋啲嘢嚴謹嘅、 嗯， 但調翻轉頭入面佢自己又唔睇下自己發生嘅情況、 嗯。 其實我哋係覺得我哋唔想重蹈佢哋嘅覆轍嘅情況之下咧，喺、嗯、三至呢嚟緊嘅三至六個月，我哋一定係要繼續係用呢啲咁嘅政策嚟爭取時間，俾我哋喺未有重新配方疫苗之前係。盡快打個第三針去追返以後嘅落後、嗯、以前嘅落後同埋有重新配方疫苗嗰陣時候呢我哋可能呢就可以利用我重新配方疫苗呢係能夠保障到個社區免受個 Omicron 嘅威脅囉。 好啊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㗎。咁大氣立都見到 Omicron 呢嗰個變種病毒株的確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啊。咁究竟點樣可以防住呢大家要繼續係討論落去啦。 为冯华认为可以方便市民投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华南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喺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气温大约系24度。明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老山隧道之内啦，车辆着火嘅事故啦。咁大老山隧道北行去沙田方向，因为管道之内有车辆着火，咁较早时啦，曾经系来回方向，即系无论系入沙田定系出九龙啦，都曾经全线封闭。不过而家啦，入去沙田就开翻一条快线啦。咁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喺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同埋大老山公路近石门。重复一次啦。大老山隧道的往沙田方向的管道之内就有车辆着火，现在去沙田方向开一条快线，但是出去九龙都还是全线封闭的，龙尾分别就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和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其他隧道的情况，控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收费广场。 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窝打老道近住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咁狮子山隧道喺沙田出去九龙，受到大老山隧道封闭咗影响啦，所以狮隧出去九龙啦都系车多噶，车龙一路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插围干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是挤塞，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港湾车多，龙尾排到联合道。在彩虹交汇处去荃湾方向和上大老山隧道支路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顺利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是去到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那段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南华埔桥顶去元朗、断斥隧道五十牌去机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会变肥又影响牙齿的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再听收音机播歌。 最近呢两年呢，我就不停发掘香港唔同嘅山径。 旅游乐园，榴莲。 我沿住大潭水塘嘅紫罗兰山径，一路闻住附近好香嘅树木香气，晒住温暖嘅太阳，真系好似去咗欧洲咁噶。其实靓景依然冇变，而家咧我就继续欣赏同埋感受，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 香港是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而你的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5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有得圣诞，有得圣诞， 哇！榴莲咁快唱定圣诞歌啦， 唔快噶啦，勤，我想你可以早啲庆祝添啊！ 咁不如手下留情，同你哋旅游乐园一班主持同听众喺公展会搞个 party 啦， 梗系好啦！到时咧可唔可以请埋歌手兼名黄建文、MC 张天赋同埋黄淑曼一齐玩游戏送奖品同埋唱埋圣诞歌啊？ 梗系得啦！12月17日星期五下午3:00，约定大家， 香港电台、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合办 手下城旅游公展乐游游。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南京，是中国古都之一。明朝以前很多王朝亦都在南京建都。南京城墙宏伟，可以媲美西安城墙。岑日飞同嘉宾邱日、梁基永一起讲古城南京人文风景，并纪念南京大屠杀84周年。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啦，咁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腊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啦。呢、這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关于咧系非华语学生系学中文嘅问题啊。咁非华语学生可能都系一啲嘅 少数族裔啦，可能比较多系啲少数族裔嘅学生啦。咁究竟香港有几多吓非华语嘅学生喺香港读紧书咧吓？咁根据咧就政府提供嘅数字啦，咁啊2019至2020年，香港咧就大约有33,000名非华语学生读紧本地嘅幼稚园同埋中小学啊。咁佢哋就并非系以华语做第一语言啦，咁所以中文对佢哋嚟讲咧，即系充其量都系第二语言。应该点样学习会比较好啲咧？大希腊吓，因为呢个都关乎佢哋能唔能够融入到香港嘅社会啦，喺香港揾到乜嘢嘅工作啦，同佢哋嘅社经地位嘅发展啦，好有关系啊！大希腊 系，即系我谂非华语嘅学生，即系点样学中文呢？就我谂我哋个我哋政府都有一个政策，不过呢个政策啦，可能依家我哋今晚讨论嘅时候咧，大家都可能会有唔同嘅睇法啦。但是呢其實那個政策如果大家說需要改善呢，我覺得有些地方呢可以參考一下，有兩個我們以前的政策，因為香港有個兩文三語政策，那個就不關少數族裔事，那個就是中文和英文的學習，就是我們叫兩文三語啦。那兩文三語呢，我覺得這個政策呢，我們有兩類的小朋友呢，我們都做過一些功夫的政策，一個就是前一即係早一個比較早啲嘅時間咧，其實有好多新來港學童，咁佢哋都佢雖然都係用中文，但佢哋可能嚟嘅時候講普通話， 係 內地啊，係啦，係啦，咁啊，佢哋可能咧就即係講普通話嘅，或者講地方方言添有啲嚇。咁我哋點樣幫佢用翻呢個香港嘅語即係語言，就係廣東話作為一個學習中文咧？咁我哋都有啲經驗嘅。另一個我哋有經驗嘅地方咧，就係依家我哋本地嘅小朋友咧，好多就去讀英中啦，或者讀用英語作為第一語言嘅學習啦。咁我哋都需要喺個語文政策裏邊咧，係做啲功夫嘅。咁雖然情況唔一樣，但係個語言政策背後一啲嘅道理咧，其實係可以參考一下嘅。 嗯，嗱，而家教育局係做緊啲乜嘢去幫助嚇非華語嘅學生去到學習中文呢？咁一個比較主要嘅政策咧，就係2014至15年學年開始嘅，咁就係話喺中小學咧都實施一個叫做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嚇，咁就講緊咧就唔好以一個華語做第一語言嘅角度去到幫佢編呢個課程或者係評核啦，咁就從就係第二語言學習者嘅角度去到出發。就列明咧，就唔同學習層階嘅一啲預期學習表現，咁啊循序漸進咁去定一啲嘅學習目標啦、進程啦，同埋預期嘅學習成果啦。即係話咧，就唔好要求呢啲嘅非華語學生咧，就好似華語學生，即係本地學生咁樣咁容易學到中文，即係俾一啲唔同嘅一啲程度嚇，俾佢哋去調適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嘅政策啦。第二个政策咧就系俾钱啦吓，咁啊透过咧就系加强一啲嘅学校嘅拨款啦。咁而家譬如话咧系幼稚园嚟讲啦吓，咁如果系佢取录咧就系一啲嘅一啲嘅唔同数字嘅一啲嘅非华语学生咧，就攞到唔同数字嘅一啲嘅拨款资助啊。咁嗰个拨款嘅金额咧就介乎50,000至到800,000不等啊。咁喺有几多间学校系做紧呢啲嘅攞紧呢啲资助咧？咁啊讲紧2020至到2021学年有超过440间的幼稚园是拿到这个的额外的资助的。那好了，那这些的学校拿到资助究竟用来做什么呢？就其实给他们请多些老师啦，或者教学助理啦，或者是请一些的校外专业服务，例如翻译啊，还有做一些的文化融合活动等等啦。咁另外咧，亦都話係教育局會提供一啲嘅教學資源啊、師資培訓啊、專業支援咧，俾學校咧去幫呢啲嘅非華語學生啊。咁但係究竟個成效係點咧嚇？究竟譬如學校攞到錢嚇或者係有一啲嘅簡介會嚇，讓啲非華語嘅家庭知道有咩嘅學習資源啦？是咪代表住個成效就係好？是咪代表住佢哋就得到應有嘅支援咧？咁睇嚟咧就係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啊，見到今日咧嚇，融樂會嚇呢個經常都幫助少數族裔嘅團體，咁都開咗個記者會或者做咗個研究啦嚇。咁都講到話咧，其實係現行嘅一啲政策，可能仲有啲咩嘅不足嚇，有啲咩方法再幫到佢哋多啲嚇。不如阿戴希林，我哋呢個時候就請嚟佢哋一齊傾下啦。 好啊， 電話旁邊咧有融樂會嘅執行總監張鳳薇啊，張鳳薇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 係嗱，你哋做咗一個研究啦，咁就亦都有比較一啲外國嘅經驗，點樣去幫一啲嘅少數族裔嘅兒童咧，去到學咧就唔同嘅語言。你哋有咩嘅發現咧？ 我哋最大嘅發現咧，其實我哋睇咗芬蘭啦、德國啦，點解會睇呢兩個國家呢？因為其實以前呢都有一啲嘅機構呢做過一啲差唔多嘅研究啦，都係研究人哋外國點樣去做，即係第二語言嘅幫第二語言嘅學習者去學即係當地嘅語言啦，尤其是係教學語言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你去到德國一間公營學校嗰度，咁即係用德文㗎啦。咁你芬蘭亦都係。咁芬蘭仲有一個好處呢，就係其實我哋喺研究之中呢都發現，如果你想學返即係自己嘅話呢，譬如你想學印度啊、越南啊嗰啲呢，佢都可以 cater 到嘅，都可以安排到嘅。咁呢個係後話啦。咁但係呢，點解我哋睇呢兩個國家，因為之前嗰啲呢都係有講英文㗎。咁好多人就話啊，英文就易好多啊。咁所以我哋呢次睇呢，就係其實佢嗰個語言嘅複雜程度呢，都比起中文呢係差唔多嘅，即係比起中文啊，呢個係一個即係一間即係美國嗰邊嘅外交人員，佢哋去編嗰個深淺嘅程度啦。咁我哋就睇到嗰啲數據呢，就係講緊如果係譬如係講緊第二代嘅，即係第一代可能係移咗民啦，咁然後有啲細路仔嗰度喺嗰度出世嘅，咁佢哋歐洲嗰邊呢，就係叫佢哋做係有移民背景嘅兒童啦。咁佢哋通常呢就係由入學開始或者學前咧，就已經有呢一個嘅即係語言嘅語言嘅訓練啦，或者語言嘅培訓啦。咁佢哋咧六個月至兩年咧，就其實可以融入去主流噶啦。咁我哋就係睇緊，咦？咁點解人哋得，我哋其實講咗好多年啦，即係做好多嘢出嚟都係少數族裔都好似學唔到中文咁樣。咁正正我哋今日都有兩個家長喺度嘅。咁佢話佢哋喺幼稚園咧都已經識講中文㗎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係喺香港落地生根嘅。佢哋係細路仔喺香港出世，咁就想即係都學翻廣東話啦。咁但係都係咧，去到小一嘅時候咧，個程度差異太大啊。咁同埋咧，家長其實以為自己個細路嘅中文都幾好，但係原來去到小一嘅時候咧，就發覺個差異好大嘅。小朋友咧就話老師講嘢講得好快，佢哋聽唔明。咁我哋睇到最大嗰個咧就係喺跟住我哋又睇埋加拿大嘅安大略省嘅，因為佢哋有即係比較多元文化啦，同埋有好多係啦，咁所以佢哋都做得幾好嘅。但就係英文咯，咁就係有立法咯。咁我哋又覺得係咪一定要立法？用法律嚟话嗱，而家法律话系咁样噶，你哋一定要做到咁样。如果做唔到咁样咧，你就犯法噶啦。咁系咪要咁样先至做到咧？咁所以我哋就其实攞咗一啲好嘅嘢，而家我哋政策下边咧系冇嘅。咁我哋都希望教育局可以谂下可唔可以咁样做咯。同埋最大咧就系、是、系、你讲 嗱嗱，而家教育局咧已经为一啲嘅幼稚园吓系有收到非华语学生嘅幼稚园提供一啲資助去幫佢哋學中文啦嚇，咁但係你頭先講話根據外國嘅經驗，其實嗰個嘅支援嗰個嘅準備學習當地語言嗰個工作，其實要學前教育嚇已經要開始。點解學前教育嗰個嘅語文嘅融入係咁重要呢？ 因為咧，佢哋譬如好似德國咁樣咧，德國咧佢 同埋人哋係點樣做法嘅咧？係咯， 係啦，即係佢多數嘅省份咧都係小學都仲有叫做德文作為第二語言嘅，但係去到中學已經冇㗎啦。即係可能呢德文作為第二語言呢都可能係一啲即係比較淺啲呀咁樣。咁但係去到中學呢，其實大部分學校呢都係用德文上堂㗎啦，就冇第二語言呢一樣嘢㗎啦。咁所以佢哋就要即係要make sure 要把握到啲細路呢，其實入去小學嘅時候呢係追得上囉。佢哋講嘅呢就係話嗰個教學語言啊，要追得上。咁所以佢哋會做咩呢？喺個法例上面呢，佢哋有一啲嘅法例呢，就係話如果小朋友呢入小學之前呢都未達標呢，其實幼稚園係有責任去令到佢嗰、那個令到佢鞏固返佢嘅語言能力嘅。 咁就有政府啦，政府就入嚟啦，就會抌錢啦，就會俾啲即係俾 programs 佢哋啦，俾啲項目佢哋啦。咁就係話咧，喺嗰段時間咧，你就要去習得啦，你就要去學識嗰個語言。咁因為細路仔學個語言其實好快嘅。 Okay. 好，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呢，就是想同大家宣布的，那就是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内早前因为车辆着火事故，大老山隧道往沙田和九龙方向的管道曾经全线封闭，现时往沙田方向呢就全线重开了，而往九龙方向呢就慢线重开，一个好消息啦。好，戴希南，你都有嘢想同张凤美交流下。 喂，我觉得立法呢就是那个即是即係 set 咗個基準啫，咁你點樣可以達到嗰個基準咧？嗰啲措施先最重要啫。咁你參考咗外國嚟睇，佢哋有咩措施係有效，而香港喺依方面係可以學習咧？可唔可以講得好清楚？喺邊個階段做啲乜嘢咧？ 我諗佢哋睇到一班，譬如我哋都係叫做少數族裔啦，因為都係少數啦，佢哋唔覺得係一個麻煩啊。而是呢一樣真係講緊一個公平嘅教育制度，令到所有小朋友咧都未正式入，即係佢哋其實小學先至係正式入學噶嘛。喺未正式入學嘅時候咧，就已經大家都已經有相等同埋都有幾平等嘅優先條件咯，就係嗰個語言嘅優先條件咯。咁佢哋點樣做咧？就係、是其實我哋聽到咧我哋都有即係 reach out to 幼稚園，我哋都有去聯絡啲幼稚園嘅。咁就發覺佢哋就算收到錢咧，都未必有好多咧係冇因為而家有一個細路，有一個少數族裔嘅細路都有資助噶嘛。但係佢哋唔係一定間間幼稚園咧都有俾到資助噶。咁正正就好似疫情咁樣啦，其實融合會都有一個即係 online 嘅，即係上網嘅嘅中文輔導。其實我哋係唔係好做呢啲嘅項目嘅，但係因為疫情咧，發現原來幼稚園咧連嗰啲即係叫做課後班啊，或者係俾多少少時間佢哋學中文嘅時間咧都冇咗啊。咁所以我哋就係覺得其實唔使多噶，而係幼稚園咧，我哋有啲嘅。我哋知道有啲字眼就冇做嘅，咁同埋咧，譬如德國同埋芬蘭啦，佢哋咧就會喺直情係幼稚園之前咧，喺幼兒班啊、托兒中心咧，都已經開始有呢啲嘅呢啲嘅語言啦，即係可能咧，你去一個而呢一樣嘢咧，正正就係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即係有啲好多有心人啦，咁佢都有問，咦？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嗰啲叫做英文叫做 play groups 啦。咁點解冇啲play groups 係有即係少數族裔去，但係講中文嘅咁？咁我哋都拗曬頭，點解有啲中心佢做 play group 嘅時候，又冇非華語學生或者少數族裔入去一齊嘅咁？咁我但係我哋呢一兩年咧，其實疫情之前啊，啱啱疫情之前都聽到有一啲嘅有啲嘅中心咧，同埋有啲嘅非牟利機構咧，都已經開始啦，即係佢哋都會侵埋少數族一齊玩。咁但係咧媽咪就話啲媽媽就同我哋講，但係咧就本末倒置嘅，因為老師同佢哋講英文。咁佢話我 join 你個 group 咧，其實就係想學中文，同埋等細路仔有機會聽，因為佢哋翻到屋企冇預警啊嘛。 唔係即係你其實個問題即係話咧。即係嗰個質素保證機制咧就唔到位，咁即係話咧，其實支援同埋錢係有嘅，但係咧個市場，但係個市場咧就發揮唔到依個支援嘅作用，係咪咁啊？咁要點樣先可以做到依樣嘢咧？ 咁第一就我諗要改變，即 係應該有好多 NGO 會睇到依個需要去做嘢。 但係我哋而家唔係講緊 NGO， 既然教育局係撥錢俾學校、俾幼稚園或者中小學，其實每一日小朋友喺學校嘅上堂時間係最多噶嘛，係咪？咁點解佢哋喺上堂嘅時候學唔到，要反而咧要喺課後時間？就再上一啲補習班或者再上其他堂咧，即係如果嗰個教學法同埋嗰個教材係啱佢哋嘅，其實冇理由學唔到嘅喎。 張鳳薇想請教咧，就係如果要去加強一啲學前嘅預備班嘅服務啦，嚇，咁其實咧就係需要去到接觸到呢啲非華語家庭啦，嚇。嗱，而家咧喺香港咧，呢啲嘅學前班即系 N 班嗰啲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私營市場嚟嘅。大家就為咗係讓個小朋友咧，就盡快係學到一啲嘅語言啊、技能啊，好咧就係即係肯俾錢咧，就去做呢啲嘢。咁但係而家香港咧就冇一啲咧，就係真係叫做非牟利，讓一啲嘅少數族裔可以參與到嘅一啲咁樣嘅市場去到供應啦。而咧就係點樣去接觸到呢啲嘅家庭，讓佢哋知道有呢個學前預備嘅需要嚇，佢哋有冇呢個意識啊？原來係要俾小朋友咧就上一啲嘅學前預備班喎，咁佢哋有冇呢個意識去做呢件事咧？咁可能都係另一個嘅關卡嚟喎。 係啊，但係因為我諗我哋都講好多，其實幼稚園咧，如果幼稚園個底打得好咧，因為佢哋細路仔學語言係佢三至六歲係一個黃金時期嚟噶嘛。如果嗰個時期可以鞏固到佢學中文同埋佢講廣東話嘅根基咧，其實我哋幫教育局慳咗好多錢噶。我哋開始咧見到有啲民政嘅少數族裔支援中心咧，都開始做一啲咧幼稚園嘅班，咁但係中心咯。就唔係幼稚園自己去教咯，咁當然啦，我唔可以話所有幼稚園都教唔到啦。我哋亦都見到有啲少數族咧，譬如我哋而家有啲嘅少數族咧，佢係考 DSE 噶 ，DSE 考四分五分噶，即係分分鐘咧叻過一個一班即係華裔嘅學生嘅佢中文。咁佢哋都同我哋講就係、因為幼稚園咯，沉浸咯，幼稚園就係個根基打得好，咁所以佢哋一路學嘅時候中文就好咯。咁所以真係我覺得有啲係撞彩咯，個碰彩數咯。 唔係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問題咧，雖然性質唔一樣，但其實咧亦都有啲類似咧，就等於咧，因為呢個學語言咧，即係少數族裔咧，其實就等於有特殊教育需要，不過係另類特殊教育需要啫。 冇錯啦。 咁呢個 SEN 即係我哋特殊教育需要咧，除咗俾支援、俾政策之外咧，其實都要經歷一個階段咧，去使到幼兒嘅機構。越早開始越好，亦都要有社會嘅 NGO 嘅配合，咁等等咧，先至慢慢咧，依家依個 SEN 嘅問題咧，開始喺幼兒裏邊咧，係得到一個適當嘅服務。咁你依家依個學習依個中文嘅問題咧，我相信一樣嘅啫，即係成件事咧，依家有錢啦，亦都有一啲政策啦。咁但係我哋慢慢點樣使到佢咧，係步入一個有系統啲嘅做法啫。咁但系呢个部分咧，我相信系要教育工作者同埋社区咧要有个配合先得。 系，仲有一分钟到，请你回应啊。 系啊，我哋睇到咧就系而家，譬如我哋讲翻幼稚园先啦。就算系小学同埋中学咧，教非华语学生，尤其是教佢哋中文咧，都未必一定要有一啲相当嘅资历嘅。咁其实呢样嘢咧，申诉专员咧，公署同埋审计处咧都有讲过噶，即系 audit commission 啦，佢哋都有讲过话，师资培训嗰度咧系唔够力，即系教育局咧应该做多啲师资培训，或者同大专院校咧去夹啦，咁系做多少少师资培训。咁所以至到而家幼稚园咧，其实好多幼稚园老师咧系冇呢一种嘅，冇呢一种嘅sensitivity 嘅，即系对 敏感度， 冇呢啲敏感度，系啦，冇对少数族裔冇敏感度。今日个家长直情话咧，佢喺九龙区咧。佢揾咗好多，佢住喺附近嗰度，揾咗好多間幼稚園都唔肯收佢。佢話因為細路仔唔識講廣東話。 OK 嚇，明白好啊。咁啊，多謝曬張鳳美接受我哋訪問嚇。張鳳美咧就係融樂會嘅執行總監嚟噶。咁我哋又聽一聽七點半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老山隧道往沙田管道内有私家车起火，运输署表示大老山隧道来回方向一度封闭，现时全线已经解封。事发在傍晚六点几，警方接报指管道内有一架私家车的车头起火，管道内其他车辆的乘客落车自行疏散。 九巴表示，受到事故影响，九巴途经那道的巴士路线班次或者会有所延误。立法会换届选举来紧星期日举行，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投票时间改为朝早八点半开始，采用电子形式派票。另外设有三个口岸票站，正是安排现场直播点票。冯华又说，已经提醒票站职员尽量不要佩戴黄色口罩，选民即使戴上任何颜色的口罩，只要没有扰乱秩序就可以。对于当日多间公共交通机构提供免费搭车优惠，冯华认为可以方便市民投票。冯华又指，因应上次选委会选举点票时间较长，选举事务处改变以往需要填写和数齐文件才开始点票的做法，今次会先行点票，亦都会简化填表安排以及优化电脑系统，希望可以尽早完成点票。广州通报一宗境外输入 Omicron 病例，患者是住在越秀区的67岁男子，上个月27号从国外入境，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检测呈阴性，上个星期六解除隔离之后坐飞机由上海回广州居家隔离，星期日进行例行采样，结果显示呈阳性，经基因排序之后确认为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将患者居住的大厦划为封控区，区内全部居民送到集中隔离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大厦附近街号就划为管控区，全部人足不出户，三日两检。白云机场傍晚六点之后加强检查出发旅客的行程码。广州市卫健委话会加强排查反垂人员，又呼吁管控区域和重点场所内的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广州。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中部地区遭遇严重龙卷风灾害向美国总统拜登致慰问电。习近平就美国肯塔基、伊利诺伊、阿肯色、密西西比、田纳西、密苏里等中部六个州遭遇多场龙卷风袭击，并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拜登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受灾的美国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温暖，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边，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咁啊来往方向嘅管道咧都曾经全线封闭，而家系全线重开嘅。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同埋去沙田方向嘅管道全线重开，咁但系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嘅。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咁但系管道啲封路全部开翻噶啦。咁另外仲有一宗交通意外咧，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啊，咁啊好塞车啦。咁啊龙尾就塞到去呢个窝打路到九龙塘近住约道噶。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约道啦，龙翔道嘅龙尾去到彩虹村附近。现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就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松翻好多啦，龙尾马会大楼。咁啊，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嘅间封措施取消咗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是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佛光街桥底。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旺角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工程啊。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啊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嘅。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咁啊龙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南华埔桥顶去元朗，屯门赤立角隧道五十牌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噶，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同埋进出口界。三个界别都将会各产生一个议席。纺织及制衣界有两个候选人 ，X1 陈祖恒无申报政治联系。 我是新移陈祖恒，我有20年嘅纺织及制衣经验，一直做唔同嘅公职，同香港政府、内地政府有紧密嘅联系。创科是我嘅强项，我嘅政纲主打纺织及制衣界嘅应用创新科技。我亦都会努力争取更多嘅商务通关配额，凝聚业界，把握14/5规划、大湾区机遇。新时代新气象，12月19日，我新年陈祖恒需要你的支持。 X2 钟国斌政治联系自由党。 香港纺织及制衣业近年一直与时并进，其中除推动香港成为亚太区的服装基地之外，亦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服装中心，乘着国家14/5规划中提到绿色发展的理念，更可以创建一个独特的产业，结合绿色金融和科技领先国际。请各位支持我钟国斌继续为纺织及制衣界和社会服务，透过行业发展而带动不同的经济效益。 批发及零售界有两位候选人 ,Y1 林志荣，政治联系独立候选人。 大家好，我是林志荣，批发及零售界候选人。我有接近20年粤港两地消费品供应链管理、批发和零售经验。業界自從疫情以來遇到很多的挑戰，但其實也都充滿發展的空間，要馬上把握。如果我當選立法會議員，我會同業界攜手精確理解新格局，掌握新消費，走出新方向，由亂而治，由治而興。請選擇我林志榮，選擇未來。多謝。 懷疑邵家輝政治聯繫自由黨。 過一屆立法會比沙士時所面對更為嚴峻，因為除了有世紀疫情，還有黑暴。幸運地，我和批發及零售業界的朋友一直同心協力，爭取到政府不少的支援，和業界一起跨過難關。而目前通關振興經濟是當前急務，我邵家輝希望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在議會繼續守護業界、守護香港、守護國家。 進出口界有兩位候選人 ，W1 李志峰。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进出口界的候选人李志峰，希望今次的参选会吸引到更多的注视在我们进出口业界。我有5点的政纲，第一点是全面支持企业升级，第二是希望特区政府投放更多资源给我们业界，第三点是用好内地的大市场发展进出口业，第四点是用好国家的大政策，第五是坚定支持国家施政，保证香港繁荣稳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我是李志峰。 W2 黄英豪政治联系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各位市民，我是立法会功能组别进出口界候选人黄英豪。我竞选口号是促融入、保繁荣、促贸易、保发展。我将敦促特区政府在大湾区内地9城市、一带一路和 RCEP 的重点国家设立经贸办事处或者支援中心，协助进出口业界的发展，以巩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多谢。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哋会介绍工业界第一、工业界第二同埋金融界。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咁就討論咗係關於非華語學生喺香港學習中文嘅一啲問題啦。咁我哋頭先就訪問咗融樂會，咁就佢哋就做咗一啲喺海外嚇，亦都係一啲嘅少數族裔啦嚇。咁去到學習一啲本地語言所遇到嘅一啲問題同埋政策嘅咁，咁就建議咧可以加強一啲嘅學前教育啦，同埋加強咧對於教師嘅培訓嘅。大希立， 我覺得咧就。香港咧喺呢个所谓非华语嘅小朋友学中文呢个问题咧，其实佢系有啲进展嘅。佢有一啲政策系落咗地嘅。譬如举个例，佢有课程啦，有评估啦，亦都头先讲咧系有资源。 嗯， 不过咧就当然佢唔系用立法嘅方法啦。咁我谂今次参考咗三个地区之后咧，我谂我哋其实要。捉住個關鍵問題，如果嗰件事先至我就可以再行多步。咁、那個關鍵問題喺邊度咧？當然頭先你都講咗啦，一個就係有集中要注意由細開始，即係話由幼兒教育或者幼兒教育之前咧、我哋要開始，因為細路仔學語言一定越細越好啦。 嗯。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學校同社區嗰個協作，特別唔係淨係學校去做工作，可能佢家庭啊。佢周圍嘅社區環境啊，佢嘅用語啊，即係個咁呢個我哋要做。但係第三個問題，關於嗰個師資培訓或者係一啲輔助人員咧，我覺得呢個問題更加關鍵。 嗯， 因為課程同埋嗰啲嘢咧，全部係靠人去做。咁依家我照我所知咧，其實本身少數族裔都好多人想做教師或者做呢個輔助人員，佢哋做咧就得，即係會更加咧係即係更加有效。但系依家佢哋做嘅依家遇到一个困难咧，唔系佢唔想做教师，因为做教师你知道入大学依家咧要3322，就系、是、要中文，佢都首先要三先。 嗯嗯嗯， 好多人咧就系、是、因为个中文考唔到三而想做教师，系入唔到去师范课程。 嗯， 咁我觉得依度咧，可能我哋系放松一啲又好，或者我哋谂下点去补救咧，系使到。本地的教師和一些少數族裔的人士呢去當教師的比例提高呢，我相信對這個整件事的推行呢就有幫助，因為33000個這樣的學生呢，其實現在我們的輔導人員和教師呢供不應求。 系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少数族裔嘅学生吓，长大咗之后都可以投身教育界嘅行列？ 唔系，依家就系佢想投身，佢要有学历啊嘛。咁学历，但系你入大学一个门槛就系佢 DSE 要3322啊嘛，佢中文攞唔到三。 即如果佢哋可以啊投身教育界， 系啦， 咁佢将佢自己嘅经验、学习中文嘅经验，教翻俾下一代嘅少数族裔嚟讲，可能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好大的鼓励啦。 系啦，本地教师当然可以做呢件事啦，但系佢哋自己本身都有人进入教育行业，或者更多人进入呢个教行业或者系辅助嘅行业咧，我相信会对成件事嘅推动会大。 嗯， 咁我谂喺呢度可以做一啲功夫嘅。 咁其实呢啲嘅非华语学生咧，咁佢哋能唔能够学好中文咧，都好关乎佢哋即系将来长大之后嘅发展啦吓。咁佢哋能唔能够融入个社会啦？佢哋揾到啲乜嘢嘅工作啦吓。咁所以咧，点样可以帮佢哋咧学好啲中文咧？的确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议题啦。 对于少数人嚟讲，可能系一个跨代贫穷嘅问题添。 系啊，咁好啦，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讲另一个话题啦。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我哋咧有咗趕法，亦都係有咗完善選舉制度，市民開始睇到咧呢個得來不易嘅平靜。其實呢個咧係好多市民都係有呢個感覺嘅。 12月15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咦，执埋咁多水樽嘅瑞文， 系啊，世杰，我都要身体力行攞去回收，为环保出一分力啊！ 诶，啱啦，俾啲我啊！ 吓，古古怪怪咁嘅你，想点？快啲讲！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时装环保达人，介绍用再生胶樽做靓靓 T 恤，预埋你 size 噶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长者点样应对寒流。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46啊！今日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讲下咧，上个礼拜五咧就系有一宗嘅车祸啦，系咁就发生喺中环嘅苏豪区啊。咁当晚咧就有一架嘅私家车留后啦，咁就系发生咗一个严重嘅意外，导致咗一死七伤啊。咁死者系一位咧27岁嘅法籍女子，咁就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就系宣告不治。咁涉案嘅司机咧就被控一项咧系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咧就被控告啦，咁已经咧喺东区裁判院嗰度咧就提堂噶啦。咁有关于呢个案件咧，其实我哋就唔系想评论今次嘅案件啦。咁但系咧就系讲紧咧呢位嘅司机咧就被发现咧系一位菲律宾外佣嚟嘅，吓菲律宾家庭佣工嚟嘅。咁都当然咧就唔知道当中系咩嘅问题啦，可能都要有待咧就系当局去到调查啦。咁但系就想引发一个疑问，就系、是、啊，其实咧外佣喺香港如果要揸车嘅话，咁其实系要有咩嘅程序咧？咁睇翻资料咧，咁其实如果外佣啦吓，即系一啲外籍嘅家庭佣工要喺香港咧揸车嘅话咧，就必须要咧就系向入境处就申请一个特别许可嘅，系一个驾驶职务嘅特别许可。咁啊，当中讲到话咧，就雇主系要俾出一啲嘅理由啦，去到证明呢位嘅外籍佣工系要需要咧担任一啲咧就同佢嘅家务职责，同埋咧就由佢家务职责所引起嘅一啲驾驶职务啊，咁要申请一个咁嘅特别许可啊，咁大家點睇呢件事呢？咁其實而家係個情況係點呢？咁有啲傳媒呢都係查詢返即係入境處嘅數字啦。咁講到話今年嚟講呢，譬如今年1月至10月外佣申請駕駛汽車職務嘅特別許可，一共呢就批出咗1704宗嘅申請。咁而同期嘅外佣簽證呢就大概係34万宗。咁所以呢其實呢真係喺外佣之中申請呢個嘅揸車特別許可呢，其實個比例係相當低嘅啫。咁究竟咩嘅情況之下可以申請呢件事呢？咁大家又對於外佣申請呢個嘅駕駛嘅特別許可有咩睇法呢？夏大希立， 我就覺得咁，首先佢一定要有車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如果佢冇申請呢個特別許可咧，咁係違規啦。申請咗之後咧，如果佢個駕駛咧唔係喺嗰個特別許可嘅範圍以內咧，亦都係違規嘅。 係啊， 咁而家呢個違規咧，不但違規，如果出咗事咧，保險公司都唔賠嘅，可能調翻轉咧，仲會追究個責任添。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依家即係個情況點，我哋唔知道啊！依單案件，但係我相信呢個係好嚴格，但係我相信亦都喺香港咧，好多僱主咧係越嚟越希望咧，佢哋請嘅用工咧，喺規例許可嘅情況下邊咧，可以揸車，因為可能啲細路仔接送啊，都有呢個需要嘅。咁即係我諗呢個問題咧，今次呢件事咧就好不幸啦，咁但系我谂，都引起咗大家好多个关注啊！呢个问题， 我哋都唔知呢个个案咧，就究竟有冇申请呢个揸车嘅特别许可啊！我哋都唔讨论呢个个案啦，我哋讲紧即系一般嚟讲嗰个程序吓，咁即系一定要有一个同吓佢嘅家务职责 有關嘅一啲職務，先至可以申請呢個揸車嘅特別許可嘅咁。咁入境處就回覆傳媒就話啦，咁為咗確保呢個特別許可冇被濫用咧，入境處咧會進行巡查嘅，並且就住舉報咧就作出調查。過去嗰五年咧，就入境處就曾經調查八宗懷疑嘅違規個案，其中咧六宗個案咧就係未有足夠嘅證據檢控，其餘兩宗個案咧就調查緊嚇。咁不如我哋都問一問一啲嘅相關嘅人士，睇下佢哋知道嘅情況係點啦。電話旁邊有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啊，陈东峰你好， 你好， 陈生， 大家好，各位。 头先我哋就讲到话，即系如果外佣要揸车吓，需要向入境处申请，并且讲咧话佢嘅工作咧系需要同一啲嘅家务职责有关，所以要揸车。以你所知，其实乜嘢嘅工作系可以即系合乎资格可以申请揸车咧？ 嗱，入境處容許外籍傭工咧，兼埋呢個某部分嘅有條件嘅駕駛任務咧，其實係非常之嚴格嘅。咁啊，主要一個原則就係同家務有關而引起嘅駕駛嘅職責要求，譬如送啲細路仔翻學或者去補習社諸如此類，送啲老人家去睇醫生或者去咩地方。或者是甚至去买餸即是借另外一个工人去买餸或者他自己去买餸啦。咁呢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特别的要求呢就需要工人即是那个驾驶者当然是一定需要香港驾驶执照，即是其他国家的驾驶执照呢即是冇承认的。咁第三呢就是那个车辆呢登记是必须是那个雇主登记的车辆，就不可以说急请到这个人揸那架车就是公司车或者是 B 的车，即是那个车主就必须是跟雇主同一个人的。咁呢就即是防止佢哋即主要目的就是防止请咗一个人变成即是香港的某种职业司机啦。咁另外一个要求比较严格，就係话佢係要头先都提到啦，即係各位都提到，就係必须同嗰个家务有关嘅职责而引起嘅驾驶职责先至可以嘅。即係譬如你话陣間我一个客喺荃湾过嚟，你帮我去车佢呀，咁呢啲唔算㗎。或者你话我今朝老细陣間返工，你车佢返工返完工先再返嚟，咁都唔得㗎。或者係去车佢放工都唔得嘅。咁呢啲係嗰个驾驶嘅要求。 譬如雇主返工放工嗰啲算唔算係家务要求啊？ 唔得㗎， 都唔得嘅。 唔得嘅，雇主嘅上下班呢就唔算呢个家务嘅一部分嘅。係唔可以嘅。咁但係呢就好明显，我哋喺譬如喺中环啦，喺边度即见到大把呢啲外籍司机即係我哋叫外籍嘅司机，就揸住架车喺路边等緊啊，等老细嗰种啦。咁呢啲理论上呢，如果你入境处严格去查核呢，我估就好多都係违规操作啦。咁所以呢度係一个误区，个误区就係第一，好多雇主，我估甚至雇主到而家呢，佢都以为佢请咗一个家庭司机。所以家庭司机这个名称呢本身就是名不正就言不顺，因为他们就不是家庭司机，他们这些外籍工人呢那个身份就算附加了这个驾驶职责呢，他那个身份都是叫做家务助理，就不是家庭司机。咁所以呢佢哋除咗即係頭先話因為家庭職責引起嘅駕駛職務之外呢，其實佢哋一樣要做洗廁所洗衫燙衫抹地買餸煮餸睇小朋友呢啲全部一樣要做嘅。咁但係呢就好多雇主以為請咗就係家庭司機，咁就大部分將佢個職責集中喺駕駛呢方面。 头先我都引述咧，入境处嘅数字就系话，今年吓批出嘅外佣签证就34万宗啦。咁啊，当中咧系可以揸车嘅特别职务许可咧，咁啊批出咗1700宗申请啫。点样理解咧嗰个比例咁低咧？究竟系入境处个把关好严啊，定系其实就即系好大部分嘅雇主其实都唔系好需要个外佣去到揸车咁样？ 嗱，呢度第一就係入境處把關係嚴格，呢個係真嘅，即係話喺申請嘅時候咧，把關就相當之嚴。咁咧就我哋估計大概係1%呢個外佣人口啦。因為全香港有35萬啦，即係話3000多個司機。咁你點解一年10000多個？因為每一個簽證啊～ 維持兩年，所以一年有一半人申請就合理的，兩年就三千多了。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就可以睇到入境處呢理論上就嗰、那個即係、就是、把關嚴，但係呢之後嘅嗰個把關就相當之寬鬆，基本上係冇可以講係冇往管啦。你可以睇到呢個數據，過往五年總共先至收到八宗嘅即係濫用呢種機制嘅投訴，最後呢一宗都未檢控嘅。咁呢個可以睇到佢嗰個執法嘅力度喺邊度啦。咁第二個呢就係嗰、那個即係有啲人呢就誤解咗，即係話甚至嗰、那個我估、那個嗰、那個外籍傭工自己都有啲誤解，以為我係做 driver 做司機，咁就冇兼埋其他屋企嘅其他職務。咁呢個當然係佢自己嘅個解讀啦。咁另外一個呢就話嗰、那個我估有啲聽眾都會有興趣，就係關於呢啲外籍司機究竟人工幾多呢。咁就正常呢，即正常嘅人工理論上佢都係4630，同普通家庭人工冇分別。咁當然呢，因為佢已經具備咗一個特別嘅技巧，咁所以呢多數僱主會加多4至6000，四至六千即係8000至10000啦。咁你話唔係喎，好多市場上啲外籍人工呢就每個月收緊14000至18000不等，咁嗰啲人點解走多又多咗4000-5000呢？咁其實呢就好多僱主係俾，因為而家我估95%以上嘅外籍司機都係男性嘅，所以有啲僱主呢可能即係家居方唔方便嘅問題呢，就俾佢喺出面住，咁就俾埋佢住宿費食宿費。咁但係呢就入境處其實嗰個規定呢，99%外籍司機呢都係必須同僱主同住一屋嘅。咁呢種即係話私底下再安排係分居出去喺第二度安排住宿呢，理論上都係違反入境處個條件嘅。咁當然入境處又係執法力度嘅問題啦。 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啲嘅外佣啦，要去到申請呢個駕駛嘅特別許可，係要有香港嘅即係駕駛執照啦。咁以你所知，其實係咪都即係譬如係僱主俾錢佢哋去喺香港度再考個車牌定點樣？ 兩種，一種咧就係僱主即係話有心栽培啦，即係一請佢就有心栽培咧，咁就請佢嘅時候就真正係 100% 係家庭傭工，然之後咧就俾佢一路學習駕駛，直至到攞到牌啦。咁第二種咧就係、是、一請佢已經係喺人哋嗰度訓練咗嘅，即係本身已經有香港駕駛執照，咁就當然就唔需要再俾呢、这個考牌嘅費用啦。咁第三亦都有啲工人即係外籍工人咧，想 upgrade 自己，想提升自己個謀生嘅技能，就自己俾錢去出去學習嘅，亦都有啊！即係呢幾種情況都有。 咁就即係中介公司就唔係幫佢噶啦，係嘛？即係通常都係僱主幫佢做呢件事。 中介就好少幫佢啦。中介我哋係負責幫嗰個外籍求職者，即係幫佢揾僱主，就唔係幫佢計即係提升呢啲駕駛職能啦。當然啦，如果有啲工人唔知喺邊度考牌，即係俾啲指引佢，呢個就冇乜所謂嘅。 咁但係講到如果即係入境處要去就住一啲嘅違規嘅個案去到執法咧，咁好困難喎，因為即係你唔知嗰個外佣咁佢揸架車去到邊度，即係揸乜嘢車，揸咗去邊度，咁其實好難去到執法嘅喎，有咩建議咧？ 嗱，呢個咧就係入境處制定個政策本身嗰、那個佢嗰個配套係有所欠缺啦，就淨係把關嚴，就係入咗關之後咧。就非常之寬鬆，咁呢個係入境處即係有果，如果佢真係要嚴格執法，理論上就好簡單，即係每日派幾個人喺嗰個外籍司機經常出現嘅地方，我哋叫查牌，查多幾次就啲人就開始醒神啦，咁就知就有所收斂啦。呢個係就應該就唔係難度啦，不過就佢做唔做另一個問題啦。 好啊，唔該曬陳東鋒啊，多謝你。 系啦 ，OK， 唔该晒 ，OK。 陈东峰咧就系香港雇佣工会主席嚟噶，咁啊戴起喇叭做，听落真系，如果真系有违规个案咧，系几难去到处理，对入境处嚟讲， 其实都几难处理嘅，因为佢究竟系。买餸停咗架车喺度啊，又等老细，其实都唔知嘅，真系。 咁佢即系都要话自己系即系处理紧啲家务嘅，咁好难证明啊。咁但系即系希望唔好再发生啲乜嘢嘅悲剧啦吓。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咧继续自由风，拜拜， 拜拜。